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午间情秋风泽。 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和你另一半可以相识相知相爱，全因为月露的红绳将你们两个绑在一起？ 我等着你回来。观音，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观音，在这里同你分享世界各地流传的恐怖诡异事件。而下这个故事同呢一样嘢有关，红绳。俊贤喺网上认识咗一个叫做阿君嘅女仔，两人喺网上交往咗几个月，俊贤从未见过阿君 post 过自己嘅相，就约咗阿君见面。开始阿君都拒绝见面嘅，但系经过几次的请求，阿君终于都答应和俊贤见面。两人第一次见面，俊贤就被阿君的面容深深吸引住。不过俊贤觉得阿君好面善，好像在哪里见过咁。两人开始约会，好快就成为情侣，还同居埋添。阿君好照顾俊贤，将屋企打理得好干净企理，仲每日都煮好食嘅嘢俾俊贤食。俊贤觉得自己好幸福，搵到一个善解人意、温柔体贴嘅女朋友。俊贤仲深情咁对住阿君话：一定系月老嘅红绳将我哋绑埋一齐，所以无论我哋相隔几远，我哋都可以相遇。阿君每次都只是笑笑下，冇作回答。不过人是善变的，几个月之后，花心的俊贤在交友 App 度认识了另一个女仔，同样的很快就跟那个女仔一起，而开始冷落阿君。当然阿君全部都知道，只是他不出声。有一晚，俊贤好夜回到屋企，阿君就问啦：咁夜嘅，去咗边啊？俊贤就好唔耐烦咁回答：屋企有啲事，所以翻咗去处理咯。之后就入房，唔再理会阿君。阿君只系冷笑咗一下。第二日，俊贤接到消息，屋企火烛。父母和妹妹都被活活烧死，伤心的俊贤足足几个星期没出门。不过得到阿君的照顾，很快心情就平复了。一段时间没出去的俊贤很快就和之前的小三联络，又再次瞒着阿君和第二个女人鬼混，每一次都会用不同的借口来骗阿君，而诡异的事情亦都陆续发生。只要在俊贤借口中出现过的人，都会在第二日因各种事故死亡。俊贤用过的借口包括和兄弟应酬聚会，盼兄弟第二日就会遇车祸而死，和客户谈生意谈夜了，第二日个客户亦都离奇咁被高空堕下嘅花盆打中头部而死亡。仲有啊，俊贤成日用喺公司加班嚟做借口，亦都因为咁，公司生意就一落千丈。俊贤嘅上司同埋班同事竟然全部喺公司自杀身亡，最后间公司仲执埋添。而失业嘅俊贤只好留喺屋企。阿君依然好体贴咁照顾俊贤，仲安慰俊贤：唔紧要噶，好快就会变好噶啦。 放心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，因为红绳将我们绑在一起，无论去到哪里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会拥有对方，永不分离。感动的俊彦揽实阿君，情到浓时，俊彦还跟阿君说，好彩有你，由我第一眼见到你，我就知道你就是我喜欢的人。阿君回答，我都是啊，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喜欢你的了。那天你一个人拎着几箱贡品上山，我就觉得你好型。俊彦这个时候觉得好疑惑，他们第一次约会是在餐厅，没有上山的，而且俊彦只是送了扎花给阿君，没什么所谓的贡品啊。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开始认识的时候我不敢给相你看啊？阿君抬起头望住俊彦，俊彦见到阿君的样子开始出现变化。阿君说，因为我怕你会认得出我咯，但是我现在不怕了，因为红绳已经将我们绑实，你永远都会属于我的。阿君边讲，面部开始变成一个熟悉的面孔。俊彦醒起，一年前的清明，俊彦上山拜祭爷爷的时候，见到爷爷隔离新墓碑的相，和阿君的样子竟然一模一样。几日后，邻居发现俊彦死在屋里面，而阿君墓碑张相慢慢浮现俊彦的样子。继续收听怪异，更多精彩故事等着你。 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，你好，我是 B 李淑静。